第一节到第十节，请你聆听。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他说人如果有耳可以听就应当听，我们也理当挨近他，听他讲道，听他说的话。就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今天由我口中所宣讲，人耳朵中所听到的，确实是他要对我们所讲的话。我们也感谢你，他对我们讲的话是这么的福救我们，是这么的简单，但是其中有这么多的奥秘，这么大的恩典，就叫我们听就听得明白，也因此心中得着喜乐。我特别求你恩顾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特别是年轻人，帮助他们也借着来到这里，虽然他们不尽明白，能够听到你儿子的声音，也能够认识他。因为人若非认识他，就算有了一切，那都是枉然。我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路加福音15章是圣经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其中包括三个耶稣所讲的比喻，但是讲得更精确一点，耶稣其实是用3个故事说了同一个比喻。这三个故事共同的主题就是失而复得，失而复得一只羊，失而复得一块钱，失而复得一个儿子，或者也许2个儿子，下次我们会看到。这三个故事有同样的一个基本的情节，就是失去、得回、庆祝。我们今天看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耶稣说这两个故事的方法非常的简洁，但是你知道越简单的故事，你就越需要注意其中的细节，而且越简单的故事对听故事的人要求就越高，因为你自己要补充说故事的人没有明文说出的细节。你也需要留意这个故事的上下文。路加福音14章最后一节的经文，最后一个字是什么？中文翻译和原文是一样的，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下来路加在15章第一节描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你马上注意，听这个字在此重复出现，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谁能够听，谁就能够跟随耶稣。耶稣的犹太人听众也明白，以色列人就是能够听的人。近前的以色列人，近前的犹太人，早晚重复的祷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听得出来，之前耶稣要求凡到他那里的人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要求凡要到他那里跟随他的人要爱他如同爱上帝。你听得出来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正在用犹太人熟悉的经文来声明自己的身份，你们要爱我，如同 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听我，如同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上帝独一的主。 So 你会问，当天听到耶稣说话的人心中也会有问号，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居然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要求？你听得出来，耶稣其实也正是在重申上帝子民的身份。凡到他那里的，凡全心爱他的，凡挨近他的，凡有耳可听他说话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因为这正是上帝子民要做的事，他们要听，他们也要爱。而谁挨近耶稣，谁到他那里要听他讲道。和合本众税吏和罪人，在原文其实是所有的税吏和所有的罪人。犹太人讨厌税吏，因为税吏我们之前提到是帮罗马政权征税的，还从中揩油，他们是为了私利而欺压自己的族人。罪人则是犯罪的人，不敬虔的人，法利赛人认为不守他们的律法的人。罪人不会早晚祷告以色列啊，你要听，他们不会进到犹太人的罪堂会堂，也不会进到法利赛人家吃饭。但路加告诉我们，正是这些人，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就议论说，法利赛人是谨守摩西律法的人，文士的工作则是抄写律法。守律法和熟悉律法的人私下议论，私下议论直接翻译就是发怨言。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向上帝发怨言，法利赛人和文士发怨言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人，这一个，这家伙，他们说话的语气非常的轻蔑，但其实你注意他们说的并没有错，他们非常精准的描述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目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接待罪人，耶稣与罪人一同吃饭，耶稣甚至邀请罪人来吃他的饭，他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与一个人吃饭不仅是与那人分享食物，也直接表明向世界宣告，我接纳，我认同这个与我吃饭的人。因此法利赛人当然不认同耶稣当时的作为，因为耶稣与罪人吃饭就是公开的认同罪人，而法利赛人他们不与罪人一同吃饭。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法利赛人就是与罪人分开来的人。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原文是耶稣用一个比喻单数说了三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里面，耶稣问，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这个简单的问题，表面很简单的问题，其实你仔细想，没有理所当然的答案。听耶稣说这个故事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之中，大概没有谁是牧羊人。牧羊是低贱的职业，牧羊人常年在野外，就很难遵守法利赛人的律法规范等等。也许耶稣在此提醒你们不要小看牧羊人，因为你们的先祖大卫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羊人，牧者。然而犹太人他们也明白，并不是每一个牧羊人都会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在他们的历史之中，有许多不寻找羊的牧羊人。先知以西结曾经对以色列人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牧羊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羊人岂有不牧养群羊的吗？你们吃肥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反而用强暴严厉的辖制。这是先知控诉以色列的领导阶级没有照顾上帝托付给他们的羊，就是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和文士熟悉先知说的话，他们知道先知以西结继续写，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寻找我的羊。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裹缠，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仰慕他们。因此耶稣当天的听众有非常充分旧约经文背景，帮助他们解读耶稣说的这个牧羊人的故事，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听得懂耶稣说故事。 So 耶稣问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羊，直到找着呢？我猜你们读这段经文读过去的时候，你心里会说 yeah, yeah, 我会去找。但也许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对耶稣的听众来说乃是控诉。耶稣或许在控诉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中间到底有谁去找那失去的羊？没有人。再说你仔细想，有谁会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去找一只羊？学者有一些讨论，当时的一百只羊是否代表 一大笔产业，还是就普通而已。那我想重点不是一百只羊本身它有多少价值，重点是一只羊不过是一百只羊的百分之一。听故事的人就需要判断，你我就需要判断，这个牧羊人撇下那九十九只羊在旷野可否明智。听众也许应该质疑这个牧羊人的判断能力，也许有其他的人帮他看顾那九十九只羊，也许那九十九只羊其实是代表天上的天使，所以不需要牧羊人看顾。这是马太亨利的理解。主耶稣没有多加解释，看来耶稣的这个牧羊人他没有想的太多，他没有精算成本收支，他没有计算代价，按照人的筹算，他撇下九十九只羊在旷野去寻找一只，其实并不合理。而且耶稣他自己之前不是才要求人要什么计算代价，然后撇下一切来跟从他？我们可以问这个牧羊人到底有没有计算代价，还是他真的精确的计算过代价？也许这个牧羊人明白一只走失的羊值得他撇下一切。 So 这个牧羊人不仅找到了羊，他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这个图像不是一般你在小孩子那个漫画书里面看到耶稣夹着一只小绵羊，还有一个拐杖。No， 这是把羊的前脚后脚捆起来，然后再搭在他的肩上， 挂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扛回家。因为只有这样子，那个羊才受控制，牧羊人才可以在旷野里面爬山涉水把羊带回来。因为找到的羊，你知道羊吗？羊不会乖乖的，嘿，像狗一样，会跟着你回家。之前失落的羊，就算被找到，还是与之前一样的愚蠢、固执，搞不清楚状况。所以牧羊人需要花费，甚至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把这只羊带回家。回家，你注意，耶稣说他们回到家里，不是回到那旷野的99只羊群那里。也就表示，在这个故事里面，那99只羊不再是重点。牧羊人带回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同我一同喜乐吧，欢喜吧。有人认为这羊可能是属于整个村的羊群，其中一只羊就是村民共有的财产，因此他们有理由与这个牧羊人一同喜乐。但是牧羊人说，他原文是我找到我的羊之前失落的，这是他的羊，他是好牧羊人，他不是雇工，他在乎这只他自己的羊。但是你必须问，他的朋友邻舍凭什么要与他一同喜乐？因为耶稣接下来解释，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其实还有谁会在意那撇在旷野里面那99只羊？没有人会在意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为什么？因为不用悔改的义人根本就不存在，没有99个，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也就没有为他们的喜乐。其实你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就是需要悔改的罪人和已经悔改就不断悔改的罪人。就是说，其实没有一只羊不是迷失的羊，没有一个人不是得罪上帝的罪人。先知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每个人都偏行自己的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会抱怨上帝拯救悔改的罪人，但是他们会有怨言，他们会质疑，如果罪人不悔改，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他们？他们会质疑税吏和罪人，他们有悔改吗？但是你注意，在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被羊牧羊人扛回来的那只羊，就是什么？悔改的罪人。而悔改的罪人就是上帝主动先拯救的人，这表示上帝必须要先施行拯救，罪人才会悔改。毕竟就像迷失的羊，他不会自己走路回到家里，不会自己转离所行的道，罪人也不会主动的悔改。这就是为何那个牧羊人必须他主动的出去寻找迷失的羊，就如上帝必须先主动的叫人悔改，赐给人，后来使徒他们会说，赐给人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心。就这样，你看得出来，连悔改都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若非上帝首先采取主动，其实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会悔改，你不会悔改。就像有哪一只迷失的羊会自己回家？就如牧羊人喜悦他自己手中的工作，上帝也欢喜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就是叫罪人悔改。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抱怨耶稣和罪人吃饭，他们应该想起先知以西结曾经说，上帝断不喜悦 恶人死亡，更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就如牧羊人的朋友和邻舍与牧羊人同乐，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应该喜乐耶稣接待罪人，与罪人一同吃饭。他们应该参与耶稣的喜乐，他们不应该自认是不需要悔改的义人。不需要悔改的义人就像那99只被撇在旷野里的羊，没有人会在乎他们，也没有为他们喜乐。耶稣继续讲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他说，或是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我们刚才注意到那天听耶稣说故事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其中应该没有人做牧羊人，其中也应该没有女人。但是耶稣却乐意使用牧羊人和富人，你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边缘人物，来凸显上帝的作为。这不是说耶稣是先进的女性主义者，但这是说我们的主，你注意，尤其在路加福音，他顾念妇人。他说这个妇人有10块钱，失落了1块钱，一块钱大概是当时一天的工资，不算多也不算少，重点是一块钱是那妇人的财产的1/10。所以第一个故事是1/100，这个现在浓缩失落的东西是1/10的财产。他在屋子里掉了1块钱。我自己在家里掉东西，我从来不用费心，因为小玉一定会帮我找出来，钥匙在什么包包里面，或者手机在冰箱的冷冻库。你会掉东西是天才，你能找东西是天分。所以会掉东西的人身边你绝对不能缺少一个有找东西天分的伙伴。我感谢上帝赐给我小玉。但那个妇人没有小玉。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的房子通常也没有什么窗户，采光欠佳，地板则可能是铺着稻草或者用石板铺起来的。所以这妇人如果失去1块钱，她必须仔细的找，她必须打扫屋子，才能够在石头缝里面或在稻草堆里面找到她失去的1块钱。那1块钱可能是她家里的伙食费，可能是妇人自己的私房钱，也许是她的嫁妆，也有学者说可能是她戴在头上的装饰，是她，也许是她的父亲或她的丈夫给她的礼物。不论如何，那对他有其价值，他找到这失落的1块钱叫妇人喜乐，甚至邀请他的闺蜜和他一同喜乐。原文在和合本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原文的朋友和邻舍是阴性，指的是他的妇女的朋友，他妇女的邻舍。所以听众在此应该再次的质疑，你我应该再次的有问号，找到那1块钱不就1块钱吗？值得这样庆祝吗？所以也许这故事的重点不是1块钱本身值不值得，甚至不是这1块钱的本身，也许有一些对这个妇女来说有其纪念价值，而这1块钱是失而复得的。在耶稣的故事里面，这种失而复得的喜乐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中间有哪一个妇人不会这样喜乐？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不与牧羊人一同喜乐？因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你可以继续再停下来问，谁在上帝的使者面前，谁为罪人悔改欢喜？在上帝使者面前的是上帝和蒙上帝拯救的罪人。 罪人悔改值得喜乐，因为罪人悔改就是一种失而复得，是一种需要有人付上代价的失而复得。罪人悔改是谁的失而复得？罪人悔改是谁付上代价？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试图厘清究竟在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到底代表谁？谁是牧羊人？谁是富人？谁是朋友邻舍？谁是那99只羊？到底富人代表上帝吗？还是代表圣灵？有些教会先贤是这样理解的。那一块钱，一块钱代表悔改的罪人吗？我的脑筋打结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忘了，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理解耶稣的比喻。试着指认比喻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这个人代表什么？那个人象征什么？我会带出许多奇奇怪怪的解释。我听过有人解释说，这三个比喻，失去一只羊，失去一个钱，一块钱，失去一个儿子，代表三一上帝圣父圣灵圣子的作为。 I don't know, I'm 不确定，但是我们很确定耶稣在此强调的是上帝拯救罪人，上帝主动拯救罪人，上帝费力拯救罪人，上帝付上代价拯救罪人，上帝也有极大的喜乐拯救罪人，而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这个喜乐，与上帝同乐，特别是自己经历上帝拯救的人。而有谁不需要上帝拯救？有谁是不需要悔改的罪人？耶稣那天针对发怨言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话，耶稣说故事来提醒法利赛人和文士，上帝乐意拯救罪人，就如牧羊人乐意寻找一个失落的羊，富人努力的寻找他失去的一块钱。你看得出来耶稣在做什么？这个与耶稣和罪人一同吃饭有什么关系？除非主耶稣要法利赛人和文士认知，他接待罪人，他与罪人一同吃饭，就是上帝正在施行拯救。你们不应该发怨言。耶稣之前说，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之后会说人子来，就是指他自己，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So, 因此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应该抱怨，他们反而应该和耶稣一同吃饭。其实他们需要与主耶稣一同吃饭，只不过你知道发怨言的人通常没有胃口，也认不出耶稣到底是谁。他们需要先认出耶稣的身份，才能够参与耶稣的喜乐，才会想要与耶稣一同吃饭。就如人必须先认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才可能全心全力全意爱他，甚至恨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全心爱他就是偶像崇拜。如果耶稣不是耶和华拯救，他就不过是一个与罪人和税吏吃吃喝喝的酒肉之徒。最后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要邀请朋友和邻舍一起庆祝。你看得出来邀请朋友和邻舍一同喜乐不便宜。就如之后我们会看到那个父亲要杀一个肥牛犊庆祝失而复得的小儿子，与朋友邻舍吃吃喝喝快乐有代价。你好奇牧羊人要用什么招待与他一同喜乐的朋友和邻舍？我们来杀一只羊。那是我从 旷野找到扛回来的羊。你好奇妇人她要用什么招待她的闺蜜与她同乐？1块钱应该还不够买一只羊，划得来吗？值得吗？上帝拯救人，值得吗？你值得吗？上帝的救恩值得庆祝吗？上帝用什么招待人参与他的救恩之乐？上帝拿什么东西给人吃，给你吃？拯救有代价，救恩的喜乐有标价，失而复得的庆祝是非常昂贵的，谁付得起？谁乐意付出？ So 你仔细想，你仔细想，耶稣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其中的拯救完全不合成本，其中的喜乐非常的不合理。除非你认得出来他是说他自己。他怎么说他自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不顾代价，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的父他的父也没有顾惜自己的独生爱子不给我们。你想他的父有算计代价吗？难道他的父不明白拯救我们的代价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邀请我们与他同乐的代价，超级不划算，至少对上帝来说不划算。但是他乐意付出，只不过他的儿子乐意付上，所以我们就最好参与他的喜乐。牧羊人乐意寻找一只羊，上帝的儿子乐意接待一个罪人，与一个罪人同吃同喝。如果他乐意接待一个罪人，弟兄姐妹朋友，他就乐意接待你，接待我这一个罪人，他就乐意与你与我同吃同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差遣了一个不计较代价的牧羊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儿子容许所有的罪人挨近他，我感谢你儿子也主动寻找失落的人，我感谢你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不失落，这样我就可以不抱怨你怎么能够拯救那个人，那个人是个罪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赞叹你居然乐意拯救我这个人是个罪人。天父，叫我们都乐意挨近你的儿子，叫我们都有耳可听到他的道。我奉他的名祷告。